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开始上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订购香港制造的大厨系列腊肠，买齐一套四款，包括王牌腊肠、鲜肉腊肠、鲜鸭润肠同埋大受欢迎的鲜鹅润肠各一斤，原价780元，而家只需600元。订购或查询请打2568-6811。 我见到啊，啱啱人哥爬饭爬得好用力。 你啊，你已经喺第一节啊忘记咗播呢一段嘢。 系啊，唔系咁啊，老师都教落咧，就话其实咧，如果你下下都系第一节播嘅话咧，咁啲人咧就会惯性咁 skip 咗你头一段嘢嘅。 哦 ，OK，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有意思喺度嘅。 哦，你特登安排嘅。 咁啊系，咁啊，咁我第二节嗰个标题写得爆啲咪得咯，系嘛 ？OK， 啱唔啱先？唉，咁啊，即系 咁冇办法啦，因为呢个我哋呢个系广告客户上。 系啊，广告客户， 麻烦大家听下啦。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吓、啊，即系都可以帮衬下啦，系嘛？咁啊，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咧，阿李飞佢今日咧就除咗叫你大家重申啦，系嘛？即系好似学阿林郑咁样样，对呢一个咧基本法要有重新嘅体会之后咧，嗱、啊，其实即系呢个好明显嘅啦，即系其实嗱，20周年啦，你以前嗰套嘢抹鸠咗佢啦，即系譬如你话你中英联合声明咧，嗰套嘢咧，即系你话一国两制系来自于呢一个中英联合声明呢个咁嘅睇法咧，就错嘅。啊，总之佢而家同你讲。是错的了，是吧？这一套这样的历史观呢就要重新去认识了，是因为有一国先至有两制，是吧？是有中国呢对你这么仁慈，先对香港是零舍更加是这么关顾，先至会有两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找自己笨，因为讲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中英联合声明的话呢，哇，点解你原来你可以对香港咁关顾，特别关顾，你先搞你搞特别行政区，点解喂上海唔可以搞？ 佢咪答咗你囉，佢话宪法第31条嘛。 咁屌，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不如我上海又搞啦，杭州又搞啦。 唔系咁确实都系， 咁但系31条就冇话边一个。 早過中聯合聲明嘅31条，因為係1982年嘅憲法，中國憲法已經寫咗。不過嗰陣時候呢一條， 31条就冇定話邊中國邊個地區會有特別 行政區啊嘛，嗰啲話係對付台灣嘅，應該咁講就係、是。当阵时所谓嘅叶九条，跟住再八二宪法，其实个目的咧系向台湾同胞喊话嘅。不过啱啱嗰阵时候准备倾紧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拿来主义，拿呢个31条嚟用，就喺个中英联合声明里边写，因为呢个变成系两国之间就香港前途问题一个协议嚟嘅。That's why 就借31条就话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跟住就即系绘形绘声、活灵活现咁话俾香港人听，你唔使担心。 嗯， 吓、啊，即系香港嘅制度咧系会不变嘅，所以咧、最需要嘢咧你可以继续做嘅，包括去嫖同埋去赌， 系嘛， 就系赌马又得。 嗯， 即系去夜总会亦都冇问题，跳舞咁样嘛。 嗯， 佢讲法就系咁啊嘛。 即系同埋换支旗啊嘛，最得呢个讲法，我唔知边个讲啊，但系总之就系回归之后就换支旗嘅啫。 好似都系老邓讲嘅，好似都系老邓讲嘅。 咁但系我如果咁样听啲咁嘅说话咧，我觉得系台湾人咧都会听到好惊咯。即系你讲咩所谓一中国表咧，更加收皮系嘛，更加垃圾嚟，我唔会听啊，大佬。 不过我就从咁嘅角度去分析。即其实佢而家已经唔需要再借香港 嚟卖台湾啊嘛， 嚟 sell 俾台湾人啦，已经，因为佢已经直接 approach 咗台湾人，包括国民党已经变成佢嘅 puppet， 即系群下之神，包括好多我听讲嘅吓，民进党嘅人都已经同佢有呢一个嘅好紧密嘅关系。 唔系有啲即系前党主席啊，都开始喺度讲啦，喺度赞呢个19大啦，系嘛？即系咪许 信良？ 许信良咯，啲 系嘛，佢咪喺度讲咯，系嘛，哇，即系哇，即系习近平劲啊，系嘛，好嘢啊，啲乜嘢，其实呢个系好，即系好 Q 丑嘅，其实系，咁但系 你讲边个丑先？ 即系许信良自己啦，系啦，即系你对于喂，即系你民进党嚟讲都觉得你系一个即系屌你系污点啦，你一个前党主席系啊， 气象嚟噶嘛，大佬，虽然后期又加入翻民进党，但系佢都系气象啦，即系党外里边冇乜地位嘅。 唔系，同埋即系佢当然啦，佢亦都唔会用人心嚟去即系去 sell 你回归，佢都唔会诉诸于人心，因为其实你 诉诸咩咧？两样，权力同埋利益。 唔係啊 ，Wall Street Journal 講咗啦， 權力同埋利益。 Wall Street Journal 爆出嚟啦，就係話唔係好似華盛頓郵報爆出嚟啦，就係話佢有時間表嘛，解放軍入面有時間表啊，2020就係即係呢個武力犯台啊嘛， 嗯， 係嘛？即、就、係、是、如果唔係點會嚟啫？其實講真呢啲就 吹嘅啫， 所以好難講啦。因為其實你而家你習近平咧，佢治軍咧，佢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能打仗同埋打勝仗啊嘛，而且佢喺呢一個即係內蒙嗰邊嗰、那個。嗰、那个军事基地，佢又用呢、這、一个哇台湾总统府嚟做一个即系背景啊嘛，即系走去即系做演习啊嘛，系嘛？喂，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洗脑咧，其实喺解放军入边咧，其实已经有咁嘅准备喺度。咁你习近平成日讲两个一百年啦，两个一百年其中一样嘢要做嘅，就系佢觉得佢自己嘅历史任务啦，就系、是、要收翻台湾啊嘛。 不过我觉得系靠吓嘅，即系呢样嘢系攞嚟咧，即系民工武客咧。即係呢個台灣人 嘅啫。嗯，咪最主要都係睇翻你中國嗰個國力係可以去到邊咯。即係之前啊，呢個時代雜誌就話中國贏了啊嘛。 其實係串佢嘅嗰句説話 係。即佢講法就係話， 同埋提醒美國人 係啦， 其實最重要咧 ，Time Magazine 嘅目的咧 ，China Won 呢兩隻字咧，就係我嚟提醒美國人咧，而家所謂嘅中國威脅。翻去中國威脅論呢個講法， 啊、即係中國威脅論係啦， 亦都係等 Donald Trump 準備去呢一個嘅大陸嘅時候咧，係提醒美國人喂小心、哦、Donald Trump 呢個生意佬，話去到打工作揖，你要做咗契弟咁、啊，大哥係嘛？跟住就話2030啊，即係中國將會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啊嘛。 嗯， 其實呢一樣嘢係 remind 緊自己嘅國民，就話咧小心老共。 嗯。 所以我就覺得 Time Magazine 嗰個說法咧，同埋嗰個嘅，雖然我未睇過內容啊 ，sorry 啊，成個嘅通咧，基本上係話俾美國人聽，話俾自己人聽，或者話俾全世界聽，應該係嗱、嗯，中國好危險嘅。 時代周刊其實佢寫呢篇文嘅作用，我諗同呢一個之前咧，即係你話法國佢一張報紙咧，佢喺頭版裏面就係講呢個中國崛起咧，其實嗰個用意我諗都係差唔多啦。其實係、 嗯， 即係嗰個用意都係在於你係叫做即係當頭噴殼啦，係嘛？即係喂，同你自己個人講，喂其實你就算你講呢一個你法國總統、啊、即係馬克龍，其實佢自己都好。清楚咁樣認識到嘅，係嘛？喂，你而家你就算你講一帶一路，你唔係話就係區域性，係限於中亞咁簡單。其實佢其中一條，佢仲有三條高鐵係直達呢一個咧，即係歐洲嘅，而係去到歐洲嘅後花園啊，去到波蘭、捷克啊，即係匈牙利啊呢啲咁嘅地方嘅，其實已經喺度分化緊成個歐洲嘅。咁所以馬克龍點解話喂屌你老尾，即係佢話好似呢一個啦，黃承志話齋嘈鳩啦。吓、啊、要团结啊，系嘛？即系佢都觉得要团结嘅，其实系佢而家觉得。 所以其中一样嘢咧，今次美国嘅改朝换代咧，特别系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嗯，取消呢个 TPP 咧，其实对老共嚟讲咧，系真系松咗一口气。 唔系呢个 T， 即系美国退出 TPP 系即系美国即系近年最重大嘅策略错误嚟嘅，呢个系。 因为如果你要制衡老共喺呢个一带一路里边咧。因為嗰個已經唔係淨係純粹經濟利益嘅問題嘅啦，或者唔係純粹經濟發展嘅問題嘅，而係在於你係成個國際上面影響力啊嘛。 係啊， 而國際上面影響力有錢即係有權。 嗯， 簡單講，好庸俗，未必我哋同意，但係呢個事實就係。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你睇翻特朗普咧，最近有搞個咩印，即係印度，即係咩同印度，即係同埋日本佢哋一個即係聯盟之類，策略性聯盟之類咁樣，好似形成緊呢樣嘢。去即係圍堵中國咁樣，但係即係會點樣發展就當然唔知啦。咁但係見到做緊嘢嘅，好似都 相對 TPP 咁啊爭好遠。 即係嗰個國際上面嘅影響力，同埋喺經濟上面或者對全球經濟嘅影響力係爭好遠噶嘛，係爭咁絕啊嘛，大哥係咪？喂，我冇機會，因為上個禮拜病鬼咗咧，就係、是、喂特朗普去到老共，去到中國。 喂，成只狗咁，大佬。姚美黑脸对住共产党， 同第一次佢四月嘅时候见佢主场见呢个习近平嘅时候差好远啦。佢嗰阵时哇，人哋吓、啊、对面咁样样交谈嘅时候，连 headphone 都唔戴啊嘛，系、嘛？ 即系费事听你翻译添啊。 系啊，仲要请你食朱古力嘅时候，同你讲吓、啊、我打 Q 咗叙利亚啦咁样样，即系佢同你即系哇嗰、那个镜头面前一副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淡定。 你睇翻佢竞选、啊、即系美国总统嘅时候，更加话。呢、這個中國係即係向佢傾銷美國傾銷產品，要 就話強姦佢啲職位啊嘛，係嘛？ 加税啦， 唔係話咯。點解你而家你即係同喂你舊年嘅時候，你喺選舉嘅時候，你先話佢強姦你啲就業職位係嘛？佢強姦犯嚟嘅係嘛？佢賊嚟嘅係嘛？咁你而家你又話佢啦嚇，即係唔係你錯，係 我錯。 最特朗普咧唔可以太 harsh 嘅。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第一次咧睇呢個克林頓嘅即係選舉辯論咧，即係九十年代初定係八十年代尾咧，佢、第一次當選嗰陣時候咧，佢都係咁講嘅。由巴格達即係呢、這個即係 伊拉克 啦，到呢個北京都係屠夫政權啊嘛，都係一個獨裁政權啊嘛，我哋美國人都要屌柒佢咁上下意思啊嘛，大哥。喂，跟住都係好 friend 㗎。系嘛？即系取消呢、這个冇取消呢、這个继续延续呢个最惠国待遇嘅问题上边啦，或者成系完全脱欧嘅，将同人权问题，喂个总统都系咁嘅。不过而家特朗普做到核突啲，因为点解咧？时隔咁短嘛，大哥， 嗯， 系嘛？言犹在耳，一年都唔够，喂佢当选系啱一年都唔够啦，大哥，四月同而家即系十一月。系嘛，相隔六七个月到嘅啫，半年到嘅啫，咁快转态，大哥，得一个理由，就系在于北韩嘅问题。北韩真系令到美国佬系好头痛啊嘛，无论日本又好，南韩又好，个个都睇你嘅大哥，即系点样去帮我 defend 嘅时候，咪所以佢咪同咪串阿肥仔咯，又话又肥又矮啊嘛，屌佢又算串佢老坑啊嘛，大哥，喂佢喂你估互串就得噶啦，大佬呢啲嘢。你估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即系互少啊，大哥。喂，你唔使靠老共去夹实呢一个嘅北韩，你点搞？所以而家咪做好契弟咯，系咪？嗱，你如果老共即系有啲禁运嘅，或者唔再同佢有啲嘢，我要控制佢嘅资源嘅，令到即系北韩受到压力嘅时候。咁你就可以解，起碼可以即係止止咳嘛，大佬食一食 Panadol 先嘛，喺你感冒嘅時候。喂，但係如果而家你有得老共，係咁揸住你春袋，難聽啲講就係，喂而家咪揸住你春袋咯。所以點解特朗普成個態度同四月嗰陣時候有截然不同嘅呢一個嘅做法啊？或者系成个嘅通都系完全唔同咗，成个态度系唔同咯。 即系但系我咁，当然北韩问题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原因啦。即系点解特朗普会好睇落好似放软咗？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特朗普虽然总统，但系其实佢有好多限制嘅，即系佢政策嗰度。 同意。 即系佢最近你国会唔知琴日定今日已经公告啦，啱、 就是、啊，系啊， 已经话即系中国即系香港个自治权一路削弱啊嘛，即系可能要即系香港嗰、那个。法啦，即系嗰、那个即 香港关 系法系啦，系唔系要去即系做改动咧？咁样即系佢即系美国个国会有啲人系做紧嘢噶啦，已经。而呢啲嘢可能真系会影响到佢特朗普佢嗰个对华政策或者外交政策呢样嘢。 不过我觉得咁，即系阿吴博你提到国务院嗰、那个即系就香港问题嗰个报告咧，还国务院提嘅报告。第二就係國會究竟會唔會大多數咧去接納呢樣嘢，亦都係另一個問題。 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第三個層次就係咧，即係總統話曬個擁有呢一個簽呢個 executive order 嘅權力嘅行政命令嘅權力嘅，即係佢先係即係正式嘅代表嘅，即係國務院嗰啲官僚咁啊，長期分析即係中國或者香港問題嗰啲。梗係會俾個咁嘅報告出嚟啦，你就即係例如雙學三子啊嗰啲咁嘅問題。但係究竟國會你係咪佔多數能夠去即係制定到呢個香港關係法呢？咁我完全有疑問，因為點解嗰條法呢據我了解呢，如果真係要立嘅話呢係幾辣㗎。其中一啲國會議員提嘅講法就係話，如果我唔當你香港係一個特殊嘅地方嘅話，你嗰班人嚟做生意嘅話，你全部呢我係會 stop 咗你，甚至乎我唔俾簽證你。喂，所以嗰條呢法例呢係難過㗎，我覺得。 即係難透過話而家即係國務院個報告裏面講香港人權狀況係咁差嘅時候，即係美國佬完全無視， 因為你始終你 無視經濟利益， 要係啦，都要做生意嘛，啲人係咪？ 喂，所以你話除咗北韓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全世界佢已經變成一個暴發户，第二大經濟體到今時今日，所以你特朗普先要睇佢面色嘛。是咪？你估淨係單單係北韓嘅問題咩？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北韓嘅問題係好燃眉之急之外，一定要靠老共去食糊之外，或者係制住呢個北韓之外，喂，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佬都要靠佢食糊，呢、這個先至係令到咧，唔單止就算係咪特朗普都好，第二個做總統都好，佢一樣會咧係對住呢一個嘅習近平咧。面對呢個屠夫，面對呢個暴發户咧，係打工作入。 嗯， 我覺得呢個係無可避免。 咁啊，同埋咧，即係其實你講呢啲咁樣嘅報告咧，咁當然佢不嬲都有啦。咁但係佢以前佢講得更加辣嘅都仲講過啦。譬如就係話，如果針對性咁樣樣，你唔係講香港啊， 嗯、 你係針對性咁樣講大陸嘅人權狀況咧。佢話即係如果佢話見到即係有啲咩人或者有咩官員咧，其實係即係有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損害人權嘅記錄嘅話咧，係可以單獨咁樣樣係即係針對性咁制裁嗰個人啊，即係嗰個官員啊。咁、 嗯、 但係咁講真，即係呢個咧。即系你咁样讲嘅话，其实你而家你最大嘅主事者就系习近平嘛。你系咪即系要同佢即系划清界线？唔系划清你甚至系制裁佢咧？你系做唔到呢样嘢， 唔俾佢嚟美国咁。 系咯，唔俾佢嚟美国咧。即系如果你做唔到嘅话，咁其实呢啲都 冻结呢个阿里巴巴上市咁 啊。系啊，咁呢个系好难。咁所以你话你就系只能够见到一样嘢。係 reassure 我哋香港人就係話咧啊，即係美國咧都唔係一個人話曬事嘅，係嘛？即係都唔係話咧，即係Donald Trump 話點就點樣嘅，即係呢樣咁嘅嘢咯。 呢個係重點，呢個係即係無論國務院又好，國會又好，或者成個行政機關以 Donald Trump 為首都好，其實都係互相制衡嘅。 係 理論上係呢一個嘅國務院提交咗香港呢一個報告。令到即係特朗普或者令到即係國會咧，都係有掣肘嘅。 嗯， 我哋應該係咁樣分析咯。 嗯，同埋講真啦，即係你話Donald Trump 咧，你話同呢一個中國啊之間嘅眉來眼去咧，其實佢嗰種外交手法咧，其實嗱，如果你以呢一、這個即係金融時報所講啦，其實呢個叫做係 Donald Trump 嗱，我介紹俾大家睇一篇文啦嚇，嚟我哋 cut 過嚟畫面先。就係呢篇就叫做咧，即係公私不分的特朗普式外交。咁其實佢係以呢一個咧，即係其實Donald Trump 同埋呢個沙特啊之間嗰個外交關係咧，其實嚟做一個reference 嘅。即係點解？喂，你見到即係話我哋今年啊，即係呢一個Donald Trump 嚟中國啊，哇，簽成20,000+大雕係嘛？即係原來好多水分嘅係嘛？咁即係。佢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唔係話中國咧特有嘅，其實佢之前同呢一個咧沙特咧，其實都做過噶，嚇、啊，即係同，但係咧佢同沙特咧，佢嗰種自己嘅交易咧，仲衰嗰樣嘢咧，其實係即係沙特咧係拆佢個女孩添嘅，其實係即係譬如佢即係承諾向佢嗰、那個即係當Ivanka 啦嗰個叫做女性企業家倡議啊，即係又幫佢資助又即係哇，即係其實直情係俾佢50,000,000嘅喎，呢啲係，哇呢啲咁嘅嘢其實你。比起梁振英嚟讲咧，更加系明目张胆嘅，赚咗50,000,000。 你讲开佢个女咧，伊曼卡咧，你呢度翻译就系伊曼卡， 伊凡卡啦。 佢嗰阵时候咪佢同佢老公有间公司，如果冇记错啊，即系总之系佢都系佢家族噶啦，应该系佢伊曼卡嘅老公嘅，就喺呢一个嘅上海咧，就做呢一个嘅即系地产嘅即系销售。 嗯， 跟住咧就地产，如果你卖咗嗰啲物业之后咧，就可以申请咧攞呢个美国绿卡。 嗯， 俾人喐过噶啦。喂，所以佢真系公私不分噶。 同埋佢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讲20,000,000啊，嗰、那个即系同中国嗰个大雕啦。其实佢同沙特都签过噶，都系签过一笔咧，就系1,100亿美元嘅即系假交易啊。但系最后咩俾呢个 CIA 督爆咗佢话，即系即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其实佢为呢个 Ivanka 提供嘅资金啦，系嘛？咁仲有啲咩？即系哇，嗰啲 好劲嘅吹嘘仪式，咩譬如嗰啲咩金色红金色地毡，我哋讲红地毡好巴闭，佢话金地毡系嘛，佢仲要即系同佢承诺就系话喂消除呢一个奥巴马嘅政治遗产，即系包括佢同即系呢个点解佢咁针对近年嚟奥巴马佢嗰阵时同呢个伊朗核协议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同呢一个即系沙特阿拉伯私相授受。咁所以即就係咁樣樣，即係嗰點解個中東政策係變到翻天地覆呢，就其實因為其實 Donald Trump 本人佢自己同呢一個即係沙特阿拉伯關係嚟。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即係嗱，其實我哋去年都講過啦， Donald Trump 贏咗之後點解中國唔驚甚至乎好欣賞係咪，就係、是、因為佢見到呢個人佢 唯利是圖嘛。 第一唯一唔係嗱，其中一個唯利是圖，第二就係其實呢個人係有個人慾望，佢係鍾意女色嘅。系嘛？我哋嗰阵时讲过啦，佢选嘅时候俾人踢爆咗，话佢原来闹嗰个 A V 女优博嘢，人哋即系唔要理佢啊嘛，系嘛？即系但佢中啊嘛， 大佬做女色， 跟住又话即系佢之前佢嗰啲咩即系嗰啲竞选，即系唔系竞选啦，佢之前资助人哋嗰啲嘢又系唔兑现啊嘛啲乜嘢？喂，佢讲真，喂，即系你呢一个咁嘅总统，佢讲喺选举期间佢讲嘢讲到几辣都好，佢随时反口嘅嘢，咁你而家你唔好讲话一年啦，佢半年嘅时候，喂，全部都已经系即系歪勾晒啦。咁佢嗱，佢咪就用个最快嘅方法搞决咯，就系签嗰啲 executive order 咯，但系全部唔兑现嘅，全部唔捻掂嘅。咁我见嗰啲咧，即系美国佬咧，即系其实嗰啲支持者好好笑嘅，就系佢帮佢整个 checklist 啊，全部剔晒，哇，嗰啲咩即系叫做系墨西哥墙嘅又剔啦，系嘛？即系呢个 quit 咗呢个 TPP 又剔啦，系嘛？佢成张 list 剔晒，哇！呢条人哇，半年都唔够啊，已经做到晒，即系哇，可以完全即系 wipe off 晒，即系以前奥巴马嘅政治遗产啊，咁样样几叻啊，咁样样。喂，佢啲人真系 buy 噶，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而家讲咩奥巴马 care 冇咗之后，咁你有咩替代方案冇噶？系嘛？其实啲穷人可能更加惨噶，其实系。 不过嗰啲我唔知道 吓，即系屌系咁样样噶。咁而你冇咗 TPP 之后，咁你有乜嘢？咁你而家你又喺度话啦，咩印太咩印太战略同盟、啊？你有咁你有啲乜嘢实力俾我哋同你同盟先得噶？跟住你同边个安倍晋三又讲啦，啊，即系我都想同你即系加强嘅关系，同埋但你要科多啲水咯，咁样你又冇 commitment， 屌你一味叫人哋科水，又同你买武器，屌你收皮啦你！咁所以你而家你讲 TPP， 咁最近一次APEC， 咁日本咪牵头咯，就系带领而家呢11个国家呢个即系 ETP APEC TPP 嘅签约国啦，佢就即系达到协议啦。而嗰个协议咧，咪而家咧成个 TPP 都改名，就叫 CPTTP。就其实咧嗰样嘢咧，嗰入边嗰啲咩比较进阶啲嘅，即系 C 系咩意思啊 ？CP 系 comprehensive， 哦 comprehensive， 跟住 P 咧就叫 progressive， 屌 系啦， 只要自己吹嘘， 系啦，即系 喺前边， 系啦，即系其实系包容性强啲嘅，咁啊做一件咁嘅嘢，咁然之后咧就期望即系美国咧有生一日就即系回心转意啦。 但系呢个加拿大又好似唔系好即系想。 最后倾点数，最后倾点数，系啦，okay. 就系因为有个即系前面加 CP。系嘛？咁啊，即系入边有咩内容我唔知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系即系达成啲协议。咁你要维持嗰档，喂，你见到大陆打到嚟，你一带一路，系嘛？我而家我系冇一样嘢系同佢竞争嘅，而你又改变晒啲贸易路线，哇！你又夹住呢一个即系马六甲海峡嘅，哇！你咁样搞法，你成个南海都系你嘅。而美国佬亦都咁讲，今次嚟呢一个亚太访，即系访亚太之旅，咁佢又系亦都系唔提呢个南海嘅、哦。 有，佢咪同呢个菲律宾总统嗰个傻佬叫咩名话？ 杜特尔特啊嘛， 杜特尔特讲嘛，佢话我可以做中间人啊嘛，我可以做 mediator 啊嘛。 唔系，特朗普都有佢演说都有话，佢话唔想啲东南亚国家成为其他国家嘅附庸。佢有个 speech 讲呢样嘢嘅。 但佢嗰啲。全部都系即系口惠而不口惠而实不 系啦， 嗰啲得个讲字嘅啫，冇实力喎。即系 所以咧，今次佢成个亚洲之行，即系总结一句说话，即系经过头先你咁详细咁描述，即系佢嗰啲情况之后咧，其实咧系耻辱之行嚟。今次又去。去日本去南韓好啲，因為呢兩個確實都係個附庸國嚟嘅，係嘛？兩個都係要揾佢求救，係嘛？對住頂住北韓，你又去中國個核開始，再走去菲律賓，同你以前即係美國總統去到呢個亞太地區嗰種咁嘅威風，嗰種人哋個個人當你係上賓，甚至乎係要跪拜你咁滯，即係形容一下，係完全係不可日同日而語嚟嘅。喂，今次系好耻辱嘅，你睇佢，喂，大佬去到中国，系嘛？哇，讲嗰啲说话， 喂，點似係一個即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經政治強國、軍事強國所講嘅説話嚟㗎，大哥。唔係，所以你某程度上你都係講得啱嘅，即係話呢個特朗普喺短短嘅一段未夠一年嘅任期裏面，佢嘅改弦更張，同埋即係無論國務院系統同埋國會裏面咧，其實而家都全面係針對緊佢，所以你先會見到頭先你所講嘅國會就香港問題有一份即係人權報告。 嗯、 我唔相信呢樣嘢對特朗普嚟講咧。是会有好处的，在他跟老共的交流里面，只要刘慧你真是左手又是你，右手又是你，你国务院又整份这样的东西，喂，现在你国会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是借中国问题你是来拿政治利益或者拿选票的嘛，简单讲就是，喂，而你不是这样，你怎么可以夹住这条癫佬啊，即是我讲特朗普啊， 嗯， 你怎么夹，你怎么可以夹住他啊，喂，他又有私利，他又即是今日啊咁听日又点咁样，喂，咁点搞啊，喂，对美国人嚟讲，喂，而家其实是章法大乱，喺成个国际政治甚至乎係经济嘅格局里面，其实而家係乱章晒乱晒章法啦，喂，同以前係唔同喎，喂，我哋要睇住老共，所以呢我要重返亚洲。因为我哋喺全球嘅经济里面，我哋要结盟要搞 TPP。喂，嗰啲思路你係推敲得到嘅完全。但係到今时今日，喂，你都唔知佢出咩章。 嗯。 今日呢样听日嗰样地嘅大佬。係咪 咁，但係你即係你要睇，即係你而家亂咗，即係好似亂咗章法咁，但係呢种情况会持续几耐呢，即係咪亂咗一段时间之后佢会重整旗鼓？ 我真係估佢唔到嘅呢条友。你讲啦，你估唔估到啦， 即係会去，我就即係稍微乐观少少嘅，即係觉得即係你美國始終你啲人會睇到情況轉變之後，你會即係會即係覺醒過來啦，咁講。即係最近唔知前一兩日嗰、那個前白宮嗰個國師嘅嗰個顧問， 嗯， 班龍咧， 係 就喺東京就有個演講啊嘛， 係 佢演講就係話，即係所有民主國家應該團結起嚟咧。去即係去睇住中國啦，因為中國咧佢真係起得好快，隨時真係會 shift 咗個 balance of power。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班農咧，同阿 Donald Trump 一樣，就係、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你唔知嗰個聚會咧，本來有請我去嘅， 係咩？ 喺東京啊， 東京 啊，楊健利 啊，點解唔去？ 嗰、那個青年營咪屌大佬，佢搞五日，大佬啱啱喺度病緊，上個禮拜不過得閒仲去啊，咪、啊、所以佢就咪叫班龍去。喂，其實班龍講嗰套説話就是、正正係頭先我講緊 Time Magazine 嘅預告咯。 嗯， 就係話美國嘅社會入邊，你覺得佢打兩手又好，你覺得點都好，其實而家佢哋都係掙扎緊對住老共嘅時候，可能。你覺得從樂觀嘅角度去講咧，就係、是 嗯、 總統噏不透，係即係compromise 嘅説話。 唔係你諗下，即係美國 較為軟弱嘅説話。 美國嘅精英，美國嘅政治精英，佢會唔會即係願意去將第一全世界第一強國嘅地位交俾中國咧？即係 都冇 冇理由，係啦，都唔可能啊嘛！呢樣嘢一定要做啲嘢㗎嘛。 我覺得最相信的一樣嘢就係咧個制度嘅問題。 嗯， 即係佢係會自動 rectify。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 所以我話佢會亂幾耐咧？即係而家好似係亂咗啲，佢嘅外國佢個外交政策好似係即係冇咗章法。但係佢會唔會即係你例如你啲共和黨嗰啲做議員做得差，已經轉咗落嚟換咗新嘅醒定啲嘅，咁、會又會有啲改變咧？咁嚇， 咁呢個都係一個轉機嚟嘅。我都同意你嘅講法，我即係收翻早前即係個悲觀嘅諗法嘅，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對中國最主要嘅制衡力量嚟嘅，係咪？好。咁啊，第二節差唔多，我轉頭翻嚟。